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周围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123集。两人醒时大约是9点半，又写完了去年的三省四试一模中的语文数学，还是同分，语文87，数学150，简直见鬼了。他们决定下午再考理综英语，如果还是评分就各自写作文发给老师打分，真正公平合理。再不行就点球大战，5道题一轮，谁先错谁出局。去年三省四试一共只有2模，他们不想再做前年的。两个人都不想出去，叫了2份重庆小面。香格里拉并不允许外卖进入，于是沈西晃晃悠悠地下楼取餐。夏九家也不屑作弊，没看试卷，侧身躺在 king size 的大床上，打算随手看看微博。他关注了不少科普类的博主，一刷看到一篇新的医学类的文章，经常摩擦的痣可能导致病变。夏九家背脊一直，手指一僵，而后呼吸急促，心跳乱跳，点击文章，一目十行的阅读内容。 目前认为多数黑色素瘤的发生是由于黑色素痣受到反复摩擦刺激，对于长在脚尖脚趾间。 夏九家有一点呆了，他又查阅正规文献，发现真是这样。 对啊，以前也听说过，竟然忘了。 他们的房间离楼梯远，沈西不会很快回来，于是夏九家从床上起身坐起，扯开内裤，拎起他的宝贝，仔细观察。他那里有3颗小痣，其中2颗比较偏右，与边缘平行，另外一颗中间偏右，3颗小痣竟然还呈等腰三角形。 我那么爱沈西，肯定总得摩擦呀，甚至每天摩擦。可是，可能病变。 夏九家还是非常惜命的。在安静的房间当中，夏九家握着自己的宝贝，陷入了沉思。夏九家又拉上裤子，侧身躺在酒店床上，噼里啪啦地搜索资料。百度不太靠谱，飘忽不定，一会儿说 1% 的有可能产生恶变，一会儿说 10%， 耸人听闻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还无意中看到男性性器官长痣说明欲望极强，男性性器官长痣伴侣恐吃不消等等的算命文章，还有算命的书管这叫欲望痣。 这都什么鬼啊？ 夏九家直接搜索翻阅英文研究中的结论。几份英文资料根据跨越20年的跟踪汇总而写出的论文表示，对于男性来说，色素痣的终身恶变率在1/3左右，截止到80岁，且集中于经常摩擦或者暴晒的部位，比如手掌、脚底、手指、脚趾、手指甲下、脚指甲下、脖子、脸颊，另外也与大小成正相关。 1/3 不高，可是一颗1/3它有3颗，1减括号1减3/3几率就会变为大约1/1，而且 经常摩擦的话属于高危群体。刚才的文章讲了集中于经常摩擦或者暴晒的部位，万分之一就从它们中间诞生。要是倒霉的呢？他妈妈那种病症也很少有，在确诊时目瞪口呆，难以置信。他爸爸大巴翻车更加罕见，幸亏有着冥冥中的神秘力量。沈西也说过，夏九家有不平常不普通的体质。今年 LL 省高三学生有15万人，他不还是智商最高的学生吗？15万分之一呢。这不能怪夏九家杞人忧天，因为母亲早逝，他对恶性肿瘤有着一般人难以理解到的恐惧。还没等他继续深入了解信息，他家沈西便滴溜着两份重庆小面回来了，没法查了。两人坐在茶几边的沙发上面，一人一碗，沈西又把竹筷上的小刺儿摘掉。那玩吃吧，吃完还要继续做题。夏九家的心里清楚，既然开房还又专门续了一天，花光存款是一定要决出上下，并且进入成年世界的。何况临阵逃脱又如何呢？结果已经比较清楚，不去把痣点掉的话，心里老是挂心担心，并不可能完全投入。点掉的话，一两星期不能沾水，而且有医生说激光等等方法如果弄不干净反而自己恶变。他这情况，观察就好，平时不要过度使用。夏九家不说话，只是呼呼的吃面。沈西以为对方希望马上做题呢。吃完，两人扔掉外卖，漱口刷牙。沈西调出去年三省四市一模理综卷、英语卷，拿着手机叫夏九家一起下楼打印出来。沈西伸手拧门把手，将门打开。还没等他见到走廊，一只白净好看的手突然出现，按着木板把门关上，还发出了一声闷响。沈西偏头，一脸的疑问。 沈西，你很想当 top？ 生理决定的，从第一天起我就天天幻想着亲你抱你，晚上做梦也是在伺候你。伺候两字让夏九家有点喜欢，他又犹豫着问， 那个真会舒服？ 据说是的。夏九家长长叹息，仿佛在牺牲自己，夺过沈西手机，关掉百度文档。 那就按照你的办法来吧，不用写了。 动吧。 我喜欢你，想满足你。 夏九家把话讲得非常心机。沈西反思，那我这算不算是不喜欢对方，不满足对方啊？要不 别，我来。 动吧。沈西万分感动感激，心里软得一塌糊涂，抱紧自己喜欢的人，按在墙上，一下一下地亲吻对方的发际线。我会一辈子都敬你，爱你。 你说的呀，记住这话。 沈西直直地抱起夏九家的细腰，走到浴缸前面。来，东宝，我伺候你洗澡。沈西放水刷盆调节冷热，打了半缸。你先进去，我拿沐浴液身体乳。等沈西回来，夏九家已脱掉衣服，抱着胳膊缩成一团，在浴缸中静静发呆。这种情况沈西还真没想到。见对方难得呈现柔弱的样子，沈西心疼，将夏九家下巴掰向自己，俯身亲吻对方的眉心、鼻梁、嘴唇，很快再次变成深吻。沈西把夏九家的手脚都掰开，发现对方居然已经有了反应。他在左手手心倒了一些沐浴露， 右手拽起对方一条胳膊撑直，左手掌心附上光滑的皮肤，从肩膀开始一直落到指尖，一遍一遍，最后小心地放入水中，又抬起另外一条胳膊，接着是腿。沈西右手握着对方靠近自己的那只脚踝，左手抚上。夏九家的膝盖微弯，由着沈西。沈西又是从头到尾细细地洗，打沐浴露，上边、下边、里侧、外侧各一遍。到另外一条腿时，因为靠里，沈西需要抚得更深。夏九家抬眼便能见到对方的睫毛、鼻梁，还有微红的脸。四肢洗完，沈西哑声说：“ 东宝，上身。” 沈西力气挺大，左手从夏九家腋下拦腰一搂，便将对方上身捞出水面。换右手打沐浴液，把每个部位细细洗遍，包括前胸。夏九家扬着脑袋看着顶灯，鼻尖出了一层极细密的薄汗，口中发出一点压抑着的喘息。把上身放回水中，沈西轻轻地问：“ 东宝，下半身抬起来行吗？” 夏九家也力气很大，两手撑着防滑浴缸，两脚也是稍微用力把下半身抬出水面。沈西眸子紧紧锁住夏九家的，两人目光交缠，沈西将手探了下去。夏九家睫毛猛地一跳，闭上眼睛咬紧牙关。因为身体也没有抬出水面很高，沈西上上下下难免一会儿入水一会儿出水，哗啦哗啦的听在耳中分外奇怪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。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